为了电影《摆渡人》撑场面，梁朝伟和李宇春搭档翻唱陈奕迅的老歌《十年》，这几个关键词组合在一起，怎么听都有点莫名其妙的新奇感。 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竟然最后难免沦为朋友。 在这首《十年》当中，专业型的李宇春完全担当起了歌唱绿叶的角色，全程几乎都在为梁朝伟伴唱。而电眼男神因为情绪拿捏到位，情感演绎精准，虽不及吹神版的出神入化，却也唱出了另一番滋味。而以此渲染电影当中三对恋人十年的情感之路，也实在是贴切。据说梁朝伟这次扮演的角色也相当逗趣哟、 哦。心里面一直很想拍一些爱情的喜剧，但是一直没有碰到合适。我上一部大概我记得是十多年前的，没想到这一次有机会，然后跟王家卫跟蒋家家，所以就很快就答应。 作为那个年代的港台艺人代表，梁朝伟绝对是全能型的。虽然唱的不多，但梁朝伟却很少被人质疑唱功。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被低估的两件事有梁朝伟的唱功和张学友的演技。当然，在梁朝伟献唱的众多电影主题曲当中，最让人记忆深刻的还是那首《无间道》。希望电影男神以后能够带给我们更多惊喜之作。 MyFM 名人堂。 My 100.5. You know, I'm a fan of music. Music 40 starts now.

上午好，时间来到了9:09，你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那又和大家在这个时间段来见面了啊。那今天是29号，我们会发现时间过得真的很快，转眼间2016真的就要过去了。那在这一年当中，你或许有开心，也会有难过，但好在无论你遇到什么，都顺利的走过来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你可以把你对新的一年，也就是对2017年的一些期待告诉我，关注并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将会有机会可以得到 MyFM 2017年的新年台历一本。继续听歌，来自许巍《晴朗》。 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如此真实的场景让我分不出悲喜，这是初次的感觉，我想了解这世界充满悬念的生活，它击打我的心，这是初次的感觉，好像天空般晴朗，只因那离人般的女人，这是初次的感觉，我想了解这世界充满悬念的生活，它击打我的心，我爱这精彩的世界，交织着太多的悲喜，精彩的电影如梦幻如空幻，我那种沉默的朋友，你让我感觉到力量，曾在我心中的伤痛如过眼的云觉，心就像天空般晴朗。这是初次的感觉，好像天空般晴朗，只因那春天般的女人，她温暖我的心，我爱这精彩的世界，交织着太多的悲喜，你让我感觉到力量， 像天空般晴朗，初次感觉心就像天空般晴朗。 12点，周六晚上8点到10点 ，DJ Holy 为你开启2小时独家 remix 音乐。 Yes， Club Mine 只在 My FM。 身旁的位子还有一些温热，左边的空窗多少失眠与梦想，青春一转身世界更辽阔，真想说给你听这些年和他的事，老窗口天边一道彩虹，简单的留言一字一句都贵重，分明是祝福感伤涌心头，今后遇见了谁希望依旧笑容，漫长长前行的路上有你相逢，挥别了昨天的我，向明天预约一个梦，欢笑泪水百转千回，一回首天天都有我，我的天伤涌心头，今后遇见了谁希望依旧笑容，挥别了昨天的我，穿梭在匆忙人海中，追逐雨和风漫漫长长前行的路上有你相逢， 白天最高温度3度，夜里的最低温度-4度，全天晴好。那在每天的这个早晨还有中午和晚上啊，如果你能够做到各开窗通风20分钟左右呢，这样对于室内的空气是非常的有好处的。而且之前也看到有一项试验就表明说了，如果你每次呢在家中啊把窗户打开，这样每天换气一次，就可以除去室内空气中大概是60%的有害气体。而坚持下去呢，其实对于你的身体是非常的有好处的。同时呢，在你开窗之后啊，在关上窗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保持合适的室内温度，避免室内外温差过大。继续好音乐，来自莫文蔚《电台情歌》。 别再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优美的旋律来自何炅，另一个自己。欢迎回来，这里是带给你前40分钟没有广告打扰的 MyFan 100.5 Music40， 我是董真。歌手侧田呢，早前也是参加了热播的大型歌唱类节目《蒙面唱将猜猜猜》。那在节目当中呢，也是以童话里不是骗人的小王子造型来现身唱歌，而这样的形象，而这样的演绎呢，也是让他火爆网络，得到了大批网民的支持，并且也是掀起了一片侧田情歌小王子热。那虽然现在节目已经过去了，但是他的歌声仍然在，所以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呢，他也是开始筹备自己的全新唱片，赶在2016年过去之前能够带着新歌和歌迷见面。那他最新的歌曲《幸福止痛》呢，其实就是想要描述带出人生当中幸福到底是什么。其实说到幸福，可能每个人对于幸福的定义都不一样，而侧田也是希望透过这首新歌唱给大家听，不要受到别人的影响而改变了自己对于幸福的定义。那接下来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呢，同样也是非常的幸福。那在很多人心目当中，他现在真的是人生的赢家。比如说家庭婚姻非常的美满，事业有成，而且人长得又帅又有才华，所以呢就赶快来送上王力宏 Kiss Goodbye。 在哭泣，这一幕多么熟悉，紧握着你的手，彼此都舍不得分离。每一次想开口，但不如保持安静，给我一分钟专心，好好欣赏你的美。幸福搭配悲伤，同时在我心交叉，挫折的眼泪不能测试爱的重量，付出的爱收不回，爱欠你的我不能给，别把我心也带走去跟随。每一是在我心交叉，挫折的眼泪不能测试爱的重量，付出的爱收不回，但欠你的我不能给，我才明白爱最真实的滋味。每一次和你分开，深深被你打败，每一次放弃你

间冰冷月台。 实力唱将游鸿明，与爱情无关。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回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小话题呢，就是来说一说你对2017年的一些期待。其中呢，看到啊，我来刷新一下，看到就爱你这位朋友就说了，他说对于即将到来的新的一年，我希望自己能够顺利的考取在职研究生啊，并且这位朋友提到了他是第二年来参加考试了，希望这一次真的可以顺利通过。那我相信你一定可以通过的，因为一件事情你只坚持下去肯定会成功的。还有呢，看到在微信上啊，这位叫做他他啊，这位朋友说了，他说新的一年呢，我要和心爱的他就要结婚了，此时的心情有些忐忑，有些紧张，但更多的是期待和开心，祝福你。还有呢，看到啊，很多朋友就是他们的愿望都差不多啊。然后看到这个芳芳小丸子就说了，他说家里呢总在催自己找个男朋友，只可惜我觉得缘分还没有到，也是希望在2017年我的他能够真的出现。其实有的时候当我们觉得哎，另一半真的很难找的时候，并不是你自己不好，或者说对方不合你的眼缘，只能说两个人的缘分并没有到。那在你还没有找到另一半的时候，你要做的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好，这样呢你心仪的他就会在人群当中发现闪亮的你。好了，我们暂时还是先说到这，继续好音乐，来自陈志鹏，他和他。 通福祥沃尔沃 4S 店暖冬礼遇，聚会京城购车限时特惠，更有 S90 瞩目上市，河西区解放南路489号，2829-3333，2829-3333。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阿根廷红虾、 挪威三文鱼尽在三八汤火锅。 三八汤海洋主题自助火锅，新鲜海洋食材引爆你的味蕾。 元旦期间现场派发礼品，好运天降。 塘沽金街巨川金海岸四楼三八汤火锅。 告别雾霾，放眼蓝天，这个假期领略美属海岛风情， 全岛环游，丛林探险，尽情欣赏大自然迷人景致， 免签快捷入境，自在享受度假时光。重庆旅游携手 MyFM 100.5推出塞班自由行， 塞班假期首班特价，一人只需5999元起， 报名详询5817-3398，5817-3398。重庆旅游， 环球旅游好伙伴。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城市睡着了，他还在想着他。窗外雨好大，他有没有回家？不能拨通的电话，自言自语的哑巴，他好想他。分开就分吧，他说已不爱他。如果他幸福，他不会困住他。现实不会像童话，逃离挣扎，爱真的走了吗？故事里他和他。那么爱他，全世界只有他，他

就算天快亮，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是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还硬要我原谅。我不会原谅，我怎么 来自戴佩妮怎样，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yFM 100.5 Music40， 我是董真。继续回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看到快乐至上就说了，他说对于2017年呢也没有什么特别期待的，就是希望自己的父母健康平安快乐。说到这，其实这是所有朋友的这个作为儿女对于父母最大的心愿，包括我在内啊也是那么想。我觉得2017年没有特别的期许，就是希望能够父母健康平安快乐。那就像网上呢我们经常看到会说的一段话，就是说幸福就是道不走的爱人，然后你拥有知己二三，还有呢就是父母健康，具备了以上三条，我觉得人生真的就已经是非常的幸福了。而且呢知足常乐才是最大的幸福，也是希望所有人呢都能够拥有爱人，然后呢能够拥有自己的知己，同时父母非常的健康。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还是把话题就说到这儿啊。那在这里呢也是祝贺这位叫做快乐至上的朋友，是可以获得 MyFM 2017年的新年台历一本。那其他的朋友如果想获得呢，在明天我的节目当中依然可以和我积极互动，将会有机会可以得到这个奖品。继续听歌，来自陈冰虚构。 有啊，奥特莱斯岁末狂欢开始啦， 迎新嗨购随心包，新年惊喜大派送， 购物满额有好礼，名品折扣更惊喜， 关注天津有啊奥特莱斯500元大奖送给你，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啊奥特莱斯。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哎，又忘了限号了。 去 TAC 啊，提前一天自动提醒。 又得验车，真麻烦。 去 TAC 啊，专属验车通道。 自驾郊游去哪玩？ 去 TAC 啊，最嗨的汽车俱乐部。搜索微信号 TAC 并关注，即可成为 TAC 会员。2017，我们等着你来。 加入 TAC， 你的世界从此精彩。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觉变成最廉价的弱点。我不让你发现泪水降临我倔强的脸，任思念在重复上演那些如影随形的孤单，爱情只是虚构，空是空洞，是我自己放手换你自由， 宁愿失去不强求，我把出息的冷漠，是我纯属虚构，忘了初衷，是你亲手戳破谎言。 5. Music 40 starts now.却不到你的吻。

一首梁博喜剧，时间来到了10:10，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潘帅潘玮柏在出道初期呢，其实并没有人看好他，而且呢，很多人都没有想到日后的他呢会大红大紫起来。我想也就是因为他在年轻的时候那种非常稚嫩的模样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真诚，看到他的骨气，所以呢，更多的人也是被他的音乐和魅力所吸引。充满正能量的他，也是一直从歌曲当中给我们传递出更多的快乐。那接下来的时间就有请潘玮柏反转地球。 Oh yeah, this is the Panasonic production. Cause we about to make it world go round. All the bad girls. Wow wow wow, 让我看到你双手，这个地心引力一起反转地球。Wow wow wow.不适合啰嗦，适者生存，不然请你离开这节奏。哇哇哇，让我看到你点头，跟着我的音乐一起跳舞准没错。哇哇哇，现在不是在闪躲，站得住去看我怎么反转地球。 这个少年看穿地球，赤裸的一片天空，我展开双手接受所有最原始的节奏。你们感到心情放松，你们感到细胞跳动，节奏的变化，谁的摆动让你全身放松。现在先不能啰嗦，看见我的领域之中，频率太震撼，你的心脏正在此起彼落。跟着我走，跟着我做，跟我点头，摆动双手，世界的一切的转动，连接到我的音乐，就跟着我的脚步在手。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闭上眼，我们音乐世界的转动。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没有对或错，我只想潜入这节奏。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音乐没有自由，仿佛坠进了黑洞。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现在跟着我们创造新世界秩序。Come on, wow wow wow, 让我看到你双手，这趟地心引力一起反转地球。Wow wow wow, 现在不适合啰嗦，适者生存，不然请你离开这节奏。Wow wow wow, 让我看到你点头，跟着我的音乐一起跳舞准没错。Wow wow wow.现在不是在闪躲，站得住去看我怎么反转地球。 一浪一波划破天空，跳的领域不停播送，激发出的热情不能抵挡你竖起耳朵的诱惑。你听不见，你听不懂，全部在我掌控之中。你知不知道地心引力踩着永远拉不住我？和音乐力量合而为一，创造出新的世界秩序。不跟随的人，闭上你的。有别的变得更好了吗？有别的变得更出色吗？有别的比我们向往追求的音乐更出色吗？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闭上眼，以我们音乐世界的传统。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没有对或错，我只想潜入这节奏。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音乐没有自由，仿佛坠进了黑洞。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现在跟着我们创造新世界秩序。Come on, wow, wow, wow. 让我看到你双手，这个地心引力一起反转地球。Wow, wow, wow. 现在不适合啰嗦，适者生存，不然请你离开这节奏。Wow, wow, wow. 让我看到你点头，跟着我的音乐一起跳舞准没错。Wow, wow, wow. 现在不适合闪躲，站得住去看我怎么反转地球。Wow, wow, wow. 让我看到你双手，这个地心引力一起反转地球。Wow, wow, wow. 现在不适合啰嗦，适者生存，不然请你离开这节奏。Wow, wow, wow.让我看到你点头，跟着我的音乐一起跳舞准没错。哇哇哇，现在不是在闪躲，站得住去看我怎么反转地球。 Music Forty， 你好，我是杨千嬅。 难道这就是我们 安静的家，看路灯斑驳倒映在地面，没人告诉我爱情在哪一条街。 来自尚雯婕《女王驾到》，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摇滚小天后艾薇儿呢，曾经也是创造出了许多经典歌曲，而在两年前呢，她却突然是无预警的消失，直到2015年的四月才出面证实她自己是得了莱姆症，所以呢，她也是必须腾出一段时间来好好的调养身体。那事隔一年多之后呢，突然她也是在圣诞节当天，她自己在社交网站上是贴出了大篇长文，而也是宣布呢要正式的回归歌坛。那这条消息爆出之后，也是让很多喜欢她的粉丝是兴奋不已，所以让我们共同来期待一下2017年艾薇儿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呢，同样也是一位老牌歌手，具有实力派，而且呢他的很多歌曲同样是非常的经典，其中要说到我个人最欣赏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就是来自齐秦《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爱的潮水已经退，我的真情不再随便给，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不让你的吻留着余味，忘了曾经爱过谁，慢慢习惯了寂寞相随，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不让你的脸梦里相对，爱的潮水已经退，我的真情不再随便给， 听歌零干扰，音乐零烦恼，四十分钟没广告，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我爱好音乐，我选择 My FM 100.5 My FM。 一个人的时候，或许那都不久留，没说服好自由再来就要走，他们说我有的成就要多亏分手，我是自由但也迷失好多路口， 不自然没有了你就没方向感，不习惯怕我停下来眼泪来翻，我越不想想你越是匆忙，忙得无暇想你就不胡思乱想，每当泪水快淌我就笑得往后仰，谁要我脆弱我就偏不投降，我也不想想你也是匆忙，把空荡荡日子填满愁眉空荡，就当回忆是梦一场，醒来就一如既往，我们爱得多疯狂，现在说都已无关痛痒，到了这个时候没什么好挽留，为何你还要求保持做朋友，这样难道碰面时就不感到别扭，会把忙碌当借口， 要不然分离的效果无法扭转，已习惯要我停下来有一点难，我也不想想你也是匆忙，就别拆穿想，哪怕心酸再无法，也没必要跟你讲。我很好，不必非你待在身旁。 我也不想想你也是匆忙，买通时间好让伤口好好调养。你开心。谢你善意夸奖，可你我都别这样，我们之中有一人说谎，呜就当回忆是梦一场，醒来就一如既往，我们爱得多疯狂，现在说都已 无关痛痒。 欢迎回来，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信息啊，12月28号，也就是在昨天，2016年环球足球颁奖典礼在迪拜举行。那在首次设立的中超年度最佳球员的奖项当中，广州恒大队的队长郑智也是力压冯潇霆和曹云定成功当选。那说到环球足球奖呢，可能有一些朋友会有一点点陌生。那这个奖项其实它是创立于2010年，也是迪拜国际体育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那鉴于呢咱们中超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所以今年的环球足球奖主办方也是首次设立了年度最佳中超球员的奖项，这也是环球足球奖历史上首次设立有关于中国足球联赛的奖项。所以在这里呢也是非常祝贺郑智能够得此奖项，也希望未来的一年呢他能够给广州恒大队在广州恒大队当中能够有更加出色的表现。继续听歌，来自蔡淳佳，陪我看日出。 回家的小路，路上有我追着你的脚步，就像片保存着昨天的温度，你抱着我就像温暖的大树，雨下了走好路，这句话我记住，陪我。

油，愣着干嘛？一起唱啊！ 你们先唱，这儿有两个二维码，我扫一下。爆米花，还有饮料，东方之初太神奇了。 对，就是这么神奇。即日起到塘沽、东方之珠三家店铺欢唱，关注 MyFM 官方微信平台和东方之珠 KTV 公众号，即可免费获赠劲脆米花或可口饮料， 更有机会邂逅 MyFM 探店 DJ， 赢取更多好礼。一切尽在 东方之珠。 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向往的拥抱，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你爱过的竟然答应我，要给我蜂蜜枯萎的生活，加一颗奶球，我搅拌海鲜，将甜度调高后再牵手。香水深带走，想你的时候就吃上一口，我温热着每个骨的感受，却又担心降温了要求啊。我藏着你怀里面的奶油流啊流，听过的每句话都很可口又啊又，那些都 今天的 MyFM K 歌欢唱榜，我是董真。那今天上榜推荐的曲目呢，是来自于李圣杰《光年》。而对于这首歌曲呢，其实李圣杰之前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就说过《光年》这首情歌其实很难唱，那他呢必须要透过情感的铺陈，才能够让高音的音域变得更加的浓郁，而并不是只有飙高音的那种干涩的感觉。所以说到这首歌曲，其实给他最大的惊喜就是他发现自己的声音有很多的可能 相信。所以喜欢唱歌的朋友呢，当你下次再去 K 歌的时候，可以来挑战一下。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赶快送上李圣杰光年。这次的 MyFM K 歌欢唱榜也是非常感谢东方之珠 KTV 的大力支持。 今天证明我改变，说好给你永远，却看着你走远。没有你的世界，我失去了一切。我到海角天边，都也回不到从前。 随时随心好音乐， 食材本真的味道， 鲜香 令人垂涎的麻辣 味美， 好油好料精工巧制， 健康 大快朵颐首选 鲜味捞火锅。 开发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 哎，又忘了限号了， 去 TACA 啊，提前一天自动提醒， 又得验车，真麻烦， 去 TACA 啊，专属验车通道， 自驾郊游去哪玩， 去 TACA 啊，最嗨的汽车俱乐部，搜索微信号 TACA 并关注即可成为 TACA 会员。2017我们等着你来 加入 TACA， 你的世界从此精彩。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好演唱的 Boogie， 那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他在今年发行的全新专辑的主打歌曲啊，也是在里面这个舞蹈也是非常的充满魅力，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吴建豪的这支单曲的 MV 啊，相信不会让你失望的。时间来到了10:52，正在收听的是董真带来的 MyFM 100.5 Music 40。说到曲婉婷的《爱的勇气》，其实这首歌曲呢，是为了电视剧《离婚律师》而量身打造的主题曲。那据

时间来到了11:07，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歌手梁文音在2008年的时候呢，是发行了第一张专辑《爱的诗篇》，也就是从这张专辑开始呢，他一路走来是获得了海内外乐坛的肯定。比如说呢，他的专辑是获得了白金唱片成绩，同时也是入围了台湾、还有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亚洲地区最佳新晋歌手、最佳女歌手等各大奖项。虽然近几年的他是很少露面，但是每次听到他的歌曲呢，也依然会被歌曲当中所传递出的温暖所包围。有请梁文音，爱一直存在。

的快递敲我的门。Sunny， 昨晚的 party 还有点昏，这床单真美，被阳光包围，这天气工作像在犯罪。Sunny， 能不能？ 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很多想要减肥的朋友呢，可能都会自责说，哎，自己真的是没有毅力坚持运动啊，所以呢，也会想要借助一些个减肥药来帮助自己更好的减肥。所以最近呢，在网上就有一种减肥药火了起来。他呢说，这个号称一个月能够瘦15斤，结果呢，最近在湖南有一位姓邓的姑娘，她呢就是用了这个减肥药来减肥。虽然说啊，身体是瘦下来了，但是会发现自己患上了精神障碍。后来到了医院检查之后呢，才发现其实该产品呢含有的药物是对人体有害，服用时间长了会容易患上精神上的疾病。而且呢，最重要的是这种药物呢，在2010年的时候呢，已经是被禁止生产和销售。那目前呢，犯罪嫌疑人已经是被捕，所以是提醒想要减肥的朋友，如果你想要减肥，还是要控制好自己的食量啊，再有就是多运动，千万不要说只依靠减肥药，其实这样对身体的伤害真的是最大的。闲聊过后继续听歌，来自许美静，城里的月光。

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多载世纪。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我想确定每日挽住同样的手臂，不敢早死要来陪住你，我已试够别离并不很凄美。我还如何撇下你，划着细水冲走几个爱人与知己，抬头命运射灯光柱照下来，剩我跟你，难道有人离去是想显出好光阴有限，让我学会为你贪生怕死。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着同样的手臂，不敢早死要来陪住你，我已试够别离并不很凄美。尽了还拥风起，还怎么舍得放下你。证明爱人又爱己，何以要那么悲壮才合理。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着同样一双臂，不必挑选我们成败戏，当我两个并无冒险的福气，见尽了还拥风起，还怎么舍得放下你。我们仍珍惜这啖气。 非常浪漫的一首歌，来自陈小春，相依为命。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那接下来时间我要来说说我男神的事情哈，就是已经五年没有出演电视剧的韩国艺人张东健呢，最近也是有消息爆出他将会复出电视荧屏，然后和玄彬来一起出演电视剧《星星的城市》。那在这部剧当中呢，也是由韩国著名电影导演张震的第一部电视剧作品，同时也是韩国首部以宇宙航行题材的这种电视剧。而该剧呢，也将会通过两名被选为是宇航员的男主人公的视角，来展现在能源枯竭的未来，世界各国为争夺宇宙能源而展开的间谍战。那说到张东健呢，将会在这部剧当中来饰演技艺高超但是性格让人无法捉摸的空军上尉，而玄彬呢，则会饰演原空军整备员。两大男神的加入，再加上这个题材是非常的新颖，相信呢，到时等到播出的时候，一定会先起一阵狂热的收视率。同时呢，这部电视剧呢也将会在明年五月正式开播啊，让我们共同来期待一下。继续听歌，来自阿桑，叶子。 天堂原来 只是我早已经遗忘，当初怎么开始飞翔。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的开始是陪伴，但我也渐渐的遗忘，总是实在要有人陪伴。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也一个人看书写信，心若飘到了哪里，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你。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也一个人看书写信，只是心若飘到了哪里，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你。 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想你是你在天边，想你是你在眼前，想你是你在脑海，心田，因为相信我们前世有缘，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远， 你陪我刷牙洗毛巾，你陪我吃 歌手许哲佩，滴滴滴，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12月28号呢，新加坡歌手郭美美新专辑首播主打歌曲《我会一直想你》是全网上线，而这一次呢，她也是特邀到了金曲奖作词人姚若龙来亲自作词，严小磊作曲，展现了她更为成熟的自己。那提到郭美美呢，其实她现在出道已经有11年左右了，而她也是凭借首张个人专辑《不怕不怕》迅速走红。那直到2010年在发行了第三张专辑之后也是离开了乐坛，而在回归乐坛6年之后呢，他在也在这里呢也是推出了自己的全新专辑，也是把音乐的更多见解和领悟以及更成熟的自己是融入到了专辑当中，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来关注一下郭美美这个全新专辑《我会一直想你》。那关注完最新作品过后，我们继续好音乐，来自徐良《心跳时光》。 未来水母馆即将开业啦！ 20多种水母绚丽来袭， 万余只水母梦幻登场， 水母实验室成长奇观， 水母音乐厅奇迹舞动。 元旦我们相约 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 对牛弹琴，谁说不行？音乐世界无限可能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夏天暖暖的风，吹过冰山下的冬，看雪花慢慢的走，牵住我大大的手。夏天不用害羞，小指尖轻轻的勾，我的脸慢慢的红，只因为你淡淡的笑容。咚咚，心跳咚咚，是谁是谁给我感动？风风还等什么？快跟上来告别寂寞，旋转木马还有一个更好的空座，你能不能陪伴着我，每分每秒一起寻找快乐？夏天暖暖的风，吹过冷闪闪的冬，看时光慢慢的走，牵住我大大的手。夏天不用害羞，小指尖轻轻的勾，我的脸慢慢的红，只因为你淡淡的笑容。咚咚，心跳咚咚，是你是我化学作用。风风，仰望天空，一起等待蝴蝶破蛹，旋转木马还有一个更好的工作，你能不能陪伴着我，每分每秒一起寻找快乐？夏天暖暖的风，吹过冷闪闪的冬，看雪花慢慢的走，牵住我大大的手。夏天不用害羞，小指尖轻轻的勾，我的脸慢慢的红，只因为你淡淡的笑容。 闪闪动，看许我慢慢走，牵着我大大的手，夏天不用害羞，小指尖轻轻的勾，我的脸慢慢的红，只因为你淡淡的笑容。 放下手机，多听听音乐，和我们一起感受 My FM 100.5的魅力。大家好，我们是 陆先生乐队。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来自水木年华，一生有你。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说一个很多人都会关心的这个医保卡的问题。据了解呢，这个2017年医保卡会新增一些个使用方法。那除了之前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可以看门诊看病啊，然后是除此之外呢，其实它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比如说呢可以在定点的药店买药，再有呢可以用于本人来购买商业保险、意外伤害保险。而且呢，当你没有带身份证的时候，如果你的钱包里面有医保卡，其实也可以拿出来代替身份证使用。再有呢，在2017年可能部分省市是可以用医保卡来健身啊，所以呢具体究竟是哪个省市可以，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关注。所以平时呢你们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充分利用好医保卡给我们带来的便利。闲聊过后继续听歌，来自萧敬腾，我的大学。 未来水母馆即将开业啦， 20多种水母绚丽来袭， 万余只水母梦幻登场， 水母实验室成长奇观， 水母音乐厅奇迹舞动， 元旦我们相约 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 好歌播不停，好礼送不完，就在 MyFM 100.5。你好，我是蔡依林。 间断好歌播不完，大奖拿到手软。 和你都在寻找开往春天的地铁，这里不是我的世界，我等了一天一夜，等开往春天的地铁。 举办一场好声音的比赛，谁会是赢家？好莱坞大咖中谁的唱功最好？最近环球影业推出的最新动画大片《欢乐好声音》将告诉我们答案。108分钟的电影，85首欧美流行歌曲，完美诠释视听盛宴。不管你是梅梅、水果姐还是 Beatles 的粉丝，无论你喜欢摇滚、R&B 还是流行，该片都会通通满足你的音乐品味。 Okay? Yes, I'm fine, thank you. 值得一提的是，片中的配音阵容称得上是超豪华。影片主人公考拉·巴斯托由马修·麦康纳配音，他经营着一家濒临破产的剧院。为了挽救父亲毕生的心血，巴斯托策划了一个盛大的歌唱比赛。如果你对马修·麦康纳的唱功还停留在《华尔街之狼》中那首捶胸歌《The Money Chant》，那就来听听他的最新演绎《Call Me Maybe》。为摇滚歌手豪猪 Ash 配音的是好莱坞大美女斯嘉丽·约翰逊，她的一首原创歌曲 Set It All Free 略带沙哑的嗓音中蕴藏着无限的爆发力，不得不佩服黑寡妇真是有颜有嗓又有料。还记得《王牌特工》里的塔伦·艾哲顿吗？这次他为《星星》里的黑帮老大之子 Johnny 配音。塔伦的三首歌 The Way I Feel Inside、 Stay With Me 和 Without You 首首直击人心，震撼灵魂。有了这么多实力唱将、劲歌金曲，加上各种讨喜的动物形象，真是让人迫不及待就想进入《欢乐好声音》这场视听盛宴。 娱乐有观点。 MyFM 100.5 Music 40 starts now. 40分钟给你不间断的好音乐 Music 40只在 MyFM 我是许志安 keep you here, 'cause you dry my tears. 来搜索新好音乐，时间来到了12:11，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曾经的台湾的女子组合蜜雪薇琪，他们二人呢也是拥有流畅的真假音唱腔的变换技巧，而且他们二位呢独唱合唱混在一起呢，也是成为了当时在台湾乐坛少见的二重唱。那在当时呢，而且他们的唱片销量也是非常的好，但是后来因为二人各自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所以组合呢也是就此解散。虽然很多歌迷是觉得非常的可惜啊，但是不得不提，人家现在过得非常的幸福，所以作为粉丝应该可以安心了。那现在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一起来回顾一下他们曾经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蜜雪薇琪《荧光蝴蝶》。 只会为你轻轻哽咽，沾染 远近的错觉，荧光蝴蝶会在天亮时换。 音乐可以复制，理念永远不能粘贴。 Music Forty 40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 FM。 我知道天边还很远，有万水还要千山，只是路边的袅袅炊烟难得留恋。大风吹脆弱的现实，孤独的鸟儿先飞，怎么越长大却越飞不到家。 Like a bird 歌曲过后呢，欢迎回来，这里是带给你前40分钟没有广告打扰的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最近大型的自然探索类综艺节目《越野千里》的嘉宾们也是纷纷送上了新年祝福，而其中打头阵的呢，便是小巨人姚明，他也是特意录制了一个视频来祝福广大网友元旦快乐。那至此呢，《越野千里》也是完成了所有嘉宾冒险之旅的录制，而在节目当中的8位嘉宾也将会采用一对一模式来跟随贝爷荒野探险。他们比如说会在节目当中有爬雪山、攀峡谷，还有涉水滩，可以说是一路上经历了很多惨烈的自然洗礼。那该节目呢，也将会在2017年，就是明年的2月初来正式登陆上海东方卫视与观众见面。所以喜欢冒险类节目的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继续听歌，来自林忆莲，《听说爱情回来过》。 知心的你曾回来过，想请他替我向你问候，只为了怕见了说不出口。你对以往的感触还多不多？曾让我心碎的你，我依然深爱着。知心的你曾找过我，我要他帮我对你隐瞒，只是怕见了面会更难过。我对以往的感触还那么多，曾给我幸福的你，我依然深深爱着。 40, 40分钟不间断的好音乐，有音乐无所谓。 快 让他身边苦乐酸甜，那是你的追逐心的梦想国度，在这漫漫长夜的迷雾，悄悄发现快乐其实原来叫幸福，所有感官神经都悄悄不住， 收听的是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歌手徐佳莹呢，之前也是发布了2017年即将开启的巡回演唱会的同名主题单曲《是日救星》。那这首歌曲是由她自己来亲自作词，并且与新世代创作人郑楠来联手谱曲，然后呢是由新锐的制作人陈君豪来亲自操刀。那说到这首歌曲呢，徐佳莹也是以她一贯独特奇趣的语法，然后在歌曲当中来剖析了现代人依存于网络各式各态的生活面向。那昨天的演唱会同名主题曲也是正式上线，那相信当你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一定会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影子，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来关注一下。那接下来同样要送上一首非常好听的男女对唱歌曲，来自鹅令小雨920。 Give me hug my baby Every time I give you love my baby 还好你有看见我的心不用眼泪一个人哭泣伸出双手陪我走下去 向左，要向右，要勇敢去触摸。要向左，要向右，放轻松，跟着我。要向左，要向右，要勇敢去触摸。 太浮夸，别想太复杂。时候我只想抱着她。 Every time you give me hug my baby, Every time I give you love my baby。 还好你有看见我的心，不用眼里一个人哭泣，伸出双手陪我走下去。 睁开耳朵听声音，听到我音多清晰， 品质音乐为你选择。 优质音乐时间 Music 40，你好，我是张震岳。 My FM。 should apply. I miss how you lie with me. Miss how you lie. Just wish you could dine with me. Wish you could dine with me. One at a grind with me. One at a grind with me. I want you to fly with me. Want you to fly. I miss how you lie with me. Miss how you lie. Just wish you could dine with me. Wish you could dine. One at a grind with me. One at a grind with me. 充满活力的一首歌送给你，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yFM 10.5 Music 40， 我是董真。在12月21号啊，也就是冬至这一天上午的10点的时候呢，赵雷的全新数字专辑《无法长大》在网易云音乐是独家上线。那很多听完这张专辑的朋友呢，也会思考一个问题啊，就是成长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是不再带着棱角和刺来直面世界，还是对所有不公平和潜规则的妥协，还是一路走一路寻找最初的感动？那这些琐碎的定义看起来都不足以来阐述成长。那在赵雷的这张专辑当中似乎也在寻找着答案，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就送上他的专辑里面的主打歌曲《80年代的歌》，来自赵雷。 未来水母馆即将开业啦， 20多种水母绚丽来袭， 万余只水母梦幻登场， 水母实验室成长奇观， 水母音乐厅奇迹舞动， 元旦我们相约 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 哎，又忘了限号了。 去 TACA 啊，提前一天自动提醒。 又得验车，真麻烦。 去 TACA 啊，专属验车通道。 自驾郊游去哪玩？ 去 TACA 啊，最嗨的汽车俱乐部。搜索微信号 TACA 并关注，即可成为 TACA 会员。2017，我们等着你来。 加入 TACA， 你的世界从此精彩。 清晨的微风，午后的阳光。傍晚的街灯，夜空的繁星，无论何时 MyFM 100.5，随时随心的好音乐陪在你身边。 在回荡着

心也无法承担，想安慰自己没有语言，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你爱的贪婪我爱的懦弱，眼泪流过回忆是多余的，只怪自己爱你所有的错，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你爱的贪婪我爱的懦弱，眼泪流过回忆是多余的，刻骨铭心就这样的被你一笑而过。刻骨铭心 来自那英一笑而过。时间来到了12:50，陪伴你上午4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美好的音乐时光也会让你觉得每天的工作时光不再漫长，那也希望我们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成为你一天当中最好的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你送上的歌曲是来自林俊杰你有没有过，后面的时间依然是交给 Suki， 我是董真，明天再会。 食材本真的味道， 鲜香 令人垂涎的麻辣 味美， 好油好料精工巧制， 健康 大快朵颐首选鲜味捞火锅，开发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 MyFM 100.5，